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从北京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上了解到，自2019年接塑集办工作开展以来，为畅通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全市一共建成职工暖心驿站32000家，全市社区社会组织达到50000家，推进150个社区议事厅示范点、300个楼门院议事会示范点建设。新冠疫情爆发以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在疫情期间的急难筹盼问题提及响应，优先办理，一共梳理疫情防控诉求31类、158个事项，设定2小时、24小时2个办理时限，全力解决物资保障、疫苗接种、小区封控等问题。为了汇集疫情防控的社情民意，绘制了涵盖60万条疫情数据的风险区域分级图和点位图，报送疫情防控信息将近2000期，疫情相关诉求响应率始终保持100%，解决率、满意率都超过90%，为政府制定防控政策、完善防控措施提供重要支撑。 新闻广播消息。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昨天下午核酸检测结果阳性，通州区立即响应对华清化市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对阳性检测者启动转运。疾控流调队伍立即赶到现场，对封控区华清化市人员进行1:1核酸检测，排查出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进行集中隔离管理。据了解，这个画室一直属于半封闭管理，因此流动性有限。目前，画室所在的小铺村常住居民10000多人，疾控部门已经对周边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加强社会面管理。接下来几天将按照要求对封控区的人员以及环境进行多轮核酸检测。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国外疫情高发，国内陕西、浙江等多地报告本土病例，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市疾控中心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的地区旅游出差，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商务局制定，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超市疫情防控指引。根据防控指引，商场超市应严格根据所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合理设置一定时间段内的顾客最大接待量，通过管控分流合理控制顾客人数。 新闻广播消息，大兴机场从本月初开始在停车楼和航站楼设立2个核酸检测点，向旅客市民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目前日均大约有500人进行检测，航站楼核酸检测点提供24小时服务，最快2到4小时出具核酸检测报告。P2 停车楼检测点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6点，最快6到8小时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京港地铁年底将有3条新线开通，分别是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以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新线开通后，京港地铁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将超过145公里。目前，3条新线正在积极有序筹备当中。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近期探访了17号线南段，发现车站丰富了人性化设施和服务细节，请听报道。 在地铁17号线南段的北辰树站站厅，由蓝色灯光艺术装置打造的智慧之树成为站内文化特色。北辰树站有4个出入口，预计开通后的日均客流量大约 1.4 万人次。京港地铁17号线北辰树站站长韩玲玲说， 它整个的客流属性是以通勤通学客流为主，预测来看，我们的平日的客流具备明显的一个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属性。 17号线南段年底开通后，在次渠站可与亦庄线换乘，在十里河站可与14号线、10号线换乘。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去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比过去节省约半个小时， 十七号线车站和列车也增加了人性化设施。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介绍， 车站也会有母婴室，车辆在安全方面也加了一些新的感应器，除了司机以外，车可以感应到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有的话也可能会在自动啊速度方面的一个控制，帮助到我们人去控制这个车。我们也会有一个温度方面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从送风啊温度啊等等去控制，帮助到我们的乘客在车里面坐车的时候更多的舒适感。 十七号线南段开通后，预计日均客流量大约7.6万人次。试运行期间，工作日全天计划开行列车298列次。此外，十四号线剩余段和十六号线玉渊潭东门站也将在年底开通。地铁十四号线贯通后，全长47.3公里。按照规划，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以实现5线换乘。邵信明表示。 十四号线终于可以东西两段全线贯通，贯通以后，这条线在早高峰我们将会提升到3分钟的间隔，也可以让西面跟线的东面的人到市中心会比较快。十六号线这一次我们会加开一个站，将来我们的市民区玉渊潭公园可以方便很多。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昨天在清华大学举行。联盟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19所高校联合发起成立。2022年寒假将开展第一次联盟主题实践，即百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由联盟理事高校邀请实践地高校组成联合实践支队，发挥各自学科优势，挖掘地域特色，共同开展乡村建设主题实践。乡村建设高校联盟将汇聚高校力量，助力乡村建设，搭建服务平台，为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技术和智力支撑，为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和服务农村现代化贡献高校力量。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昌平区合作共建的国家未来农业中心项目日前落地昌平。项目规划占地面积大约1800亩，聚焦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服务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领域项目落地，打造具有国际水平、首都风范、农业特色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农业领域国之重器。到2025年，中国农科院将为昌平培育或者引进5家高精尖企业，力争到2035年，双方共同培育孵化不少于5家独角兽企业，集聚20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推动形成1到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携手奔冬奥，一起向未来。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有一支由本地农民组成的滑雪队——延庆海坨农民滑雪队。几年来，在由阳关转型的发起人兼队长郎恩哥的带领下，滑雪队逐渐向正规军转变，他们也成为了推广滑雪运动、传播冬奥文化、服务保障冬奥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我是延庆海坨农民滑雪队的队长郎恩哥，还是一名滑雪教练。 拿雪杖的时候，这个劲儿是冲前。 在洁白的雪道上，时常能够看到郎恩哥身穿着红色的延庆海坨农民滑雪队队服，为当地中小学生讲授滑雪基础知识和进行滑雪技能培训的场景。 雪板的板刃是一个小道具，雪道是一块蛋糕，用你的板刃去把蛋糕切开，就可以说让孩子很好去理解板刃在雪道上是怎么运用的。 专业的滑雪技术，有趣的教学方法，很难想象7年前他还是海坨山脚下小镇上一名普普通通的羊倌。郎哥回忆说，那时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就想到了养羊这个办法。他也几乎是从零学起，到后来给羊打针、吃药、接生都不在话下。 都是买那个大肚羊，买回一周时间，就有一只羊就下了一只小羊羔，特别高兴，然后繁殖一定数量了。 您最多的时候那个羊有多少只？ 一半大一半小，有300多，实在是太多了。一些卫生问题、环境问题，所以说当时也打算考虑。由于冬奥会的宣传的力度这么大，看到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把这批羊全就卖了。 由于家门口就有滑雪场，狼恩哥从小就和朋友们在雪场摸爬滚打，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滑雪。恰逢卖羊的经历让他重拾起了雪板，这也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买了之后想干什么事儿，然后2016年的时候在崇礼滑雪，看到人家把那条雪道给封了，运动员在训练，才知道他们要举办冬奥会。因为我的家乡也要举办冬奥会，所以说回来的时候我在想自己也要组建一支队伍，我将来要服务保障冬奥会。 与朋友们想法的一拍即合，加上镇里的支持，2017年7月11号，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滑雪队延庆海坨农民滑雪队正式成立。首批的18名队员全部来自冬奥冰雪休闲小镇张山营镇，当时的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都具备着平均10年左右的学龄。 当时工作干什么都有，你比如我当时放完羊之后选择一个协管的工作，然后有的是电焊工，还有那刨出租的。 2017年底，狼哥接到了延庆区体育局的电话，一个可以接受瑞士滑雪联盟教练培训的机会，让他和队员们十分振奋。狼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8点开始，我们7点半就到了，真的是职场上的员工都知道，因为特别喜欢想学好这东西，每天都争着上学道滑第一趟雪。 11名队员在培训后顺利考取了在39个国家互相认可的滑雪教练指导员一级教学证书，有了专业资质，狼哥的队伍正式转向正规军。同时他们也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冰雪进校园滑雪运动普及课以及培训镇上中青年农民滑雪等公益志愿服务中去。队员李伟笑着回忆起当时， 上午参加那个区里边组织的培训，然后中午的时间呢我们才能有时间自己在复习在练习，中午饭就没时间吃，下午培训完之后，当时又教青年体验滑雪，我们就晚饭也没时间吃了，有时结束一天的训练，然后一起吃上热泡面，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能看到我们能带动更多的人体验冰雪的快乐，把自己所学到的传递给更多的人。 狼恩哥告诉记者，滑雪队成立至今已为超12000人次提供公益志愿滑雪培训服务，目前这支队伍已扩大到60多人，其中33人在今年拿到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队伍的进一步提升和转型就业及更好的发展冰雪运动奠定了基础。 近几年从学习英语到取得了很多的证书，做了很多志愿者服务，收获特别大。去北京2022年冬奥会还有10天的时间，希望北京2022年冬奥会能够顺利举办。我们会在冬奥会的时候投身到城市志愿者中，还有赛场去做一些志愿者服务及裁判员的工作，让我们携手冬奥会，我们一起向未来。 近期冷空气频繁光顾京城，风寒效应明显。周二冬至节气到来，本市还将再次迎来一波冷空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的冷空气都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境后气温总能在1-2天内快速回弹。就比如上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日最高气温跌到了0摄氏度，随着冷空气退场之后，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又快速回弹到了6摄氏度。本周开场仍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过程中，周三之前的日最高气温能上到8至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0下5摄氏度上下。周四开始，本市将再迎一波冷空气，气温又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将再次回到冰点，整周的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添衣保暖十分重要。本周二的23点59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冬至节气，冬至过后就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花市吃饺子吃汤圆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另外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少吃冷饮、海鲜等寒性食物，白天外出时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不能受凉。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助力小微企业成长，北京科创服务体系再升级。日前，中关村科技孵化器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极致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召开，20多家科技孵化器结成联盟，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当天，极致未来等10家科技孵化器还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基地授牌。 本市今年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帮扶。截至目前，